好，我哋翻翻嚟我哋军事导航节目，我哋有军无戏言啊，咁我系 Larry 啊， 系 Alex 啊， 系啦，系啦， 好，咁我哋咧就今日继续讲咧，咁我哋第18集系咪？ 系啊， 18集咦，向住19大进化啦， 系啊， 好啦，咁啊18集今日讲咩咧？又系一个新鲜热辣嘅消息，又系来自金仔，哇，金仔真系期期都抢货噶，真系， 而家系佢噶啦，主角， 真系佢啊， 全世界主角， 全世界主角啊，即系佢好似系呢个嘅新闻嘅王者啊。 系 嘛，即系 King of News 咁啊，咁咧佢咧今啱啱啦，9月15号啊，礼拜五啊，咁佢咧朝头早，其实我都瞓醒冇耐，又睇到佢消息啦，咁咧就朝鲜咧就呢个礼拜五啦，又射咯，咁咧就星期五嘅朝头早咧就向日本方向啊，北海道嗰边啊，就发射咗个飞弹，咁呢个飞弹咧暂时咧我哋个发射型号就应该唔系好清楚，不过嗱我哋断估啦， 系， 咁你断估都应该系用翻火星12啦。咁因为佢成日都用火星12，据说就会射关岛啦，吓12或者14咁样。咁但系咧今次咧个情况就 系 北海道上空飞过嘅， 系 啦，咁咧所以咧就日本咧基本上咧就已经好惊噶啦。咁你话日本有咩好做咧？咪就系抗议咯。系嘛？咁同埋咧好正，日本政府咧同国民咧发出咗避难警告， 哇！ 即系叫大家醒目咯， 好似地震噶嘛， 即系要醒目自己闪，真系好惨啊！咁啊，联合国嘅唔系韩国先，唔好讲联合国， 系 韩国咧见到你射咧，佢自己都射噶嘛， 嗯， 咁于是咧佢咧又发射翻一个飞弹回敬佢嘅，咁当然就唔系射佢啦， 飞弹系又射去边啊？射去渤海啊？ 所以佢射去边啊？佢应该都系射去日本海嗰边噶。佢应该都系向嗰边，佢唔敢向中国嗰边射，我相信。 咦，咁 你射日本仔唔惊嘅，你唔系真系射到日本噶嘛？但系佢射去中国嗰边，中国会惊佢。 中国射入渤海啦，咪 应该唔会。咁朝头早勃起啊嘛，就射支俾佢。好啦，咁咧今次咧，韩国就估计咧嗰支飞弹咧飞行高度大概就770公里，其实就唔 系 好高嘅。但系远，今次飞咗3700公里。嗱，大家冇记错咧，上次应该飞咗大概2700公里度。今次就应该多咗1000。 咁离关岛仲有几远啊？ 仲关岛噶啦，3700就仲到关岛啦。 直线就话都关岛啦， 中噶啦呢个距离够中噶啦。咁所以咧，今次咧就摆明咧就话俾阿 Donald Trump 听，我哋而家系已经可以射到咁远噶啦。 射哦， 即系关岛，我哋一定射到。嗱，咁所以咧 ，NHK 咧日本就咁讲嘅，就话咧佢咧已经咧嗰个飞弹飞咗北海道咧，就落翻去一样啦，嗰个叫做襟上甲啊，咁就2000公里嘅海域。外出面，咁日本有冇拦截？冇，咁当然啦，佢穿过好多唔同嘅县啦，呢啲我哋唔逐个讲，咁啊防空警报，咁啊理论上啲人咧就要去避难嘅，咁佢哋嗰个官房长官吓菅义伟即系都有讲到啦，其实呢啲咁嘅情况，我哋系要最强烈嘅字眼抗议，咁都系得个噏字嘅啫，基本上，咁咧今次咧大家咧就会谂。究竟金仔射呢次之后，会唔会下次又系拣翻边日嚟射咧？ 系， 咁有啲人就话会唔会系10月10号？就佢哋咧有个咩节嘅，好似劳动党建党节嗰啲咯。 系， 咁佢哋就会再射多次。咁我谂啊，都等唔到10月10咯，都好快有啦。 应节系咪想拣10月1号嚟射啊？喂， 喂，有机会噶。哇，金仔啲咁有性格巨星咧，佢真系乜都够胆做噶嘛，系咪？好啦，咁另外我哋讲南韩嗰边咧，好嘛？嗱，下一张我哋睇下啦。嗱。南韩而家呢有咩动作呢？南韩都冇嘢做㗎啦，咁唯有呢就发射返啲导弹呢就去做返个反制囉。咁佢就射佢哋嗰个原武啊，原武二型啊，咁就射返个原武二型嘅弹道导弹。呢、這个呢就应该呢係可以啱啱好呢就射到平壤㗎喎。咁呢个呢嗰个飞行呢就飞行咗250公里。 咁就好远喎。 250，其实呢个导弹呢係飞1000嘅应该。原武二应该飞1000嘅。咁呢但就佢飞咗250啫。就点解佢飞250咧？就系啱啱好嘅距离就可以射到金仔发射嗰度。 我射喺你屋企啦， 个基地啦，系啦，咁射到个机场啊，咁喺机场附近发射噶嘛。咁、 okay. 咧呢个咧就叫做讲翻俾北韩听，其实就姿态嚟嘅，就讲翻俾北韩听。嗱，我依家咧就射你啊，射我一定射到嘅咁讲。咁但系咧，其实都叫做受制于人啊。依家呢刻就 好似石头，好似大家掟石头啦，边个掟得准啲？ 哦，即系中国同印度嗰啲冇去倒掟石头咯。好啦，咁另外咧就下一章咧就讲到咧文在人，咁咧文在人咧就当然佢依家见到有朝鲜嘅威胁啦，咁我哋系咪上集讲过噶嘛？就话咧佢早两个礼拜咧就话佢可能会部署唔会部署核武器啦，跟住点知咧金仔上次核试之后咧上个礼拜我哋讲过嘅，佢哋即刻就话我哋会部署啲好有威力嘅武器噶嘛。咁啲人就諗啦，咩叫好有威力武器？ 好大嘅炸弹啊！ 我相信好有威力武器其实都係萨德嘅啫嘛， 萨德防卫嘅啫嘛。 萨德啊，其实萨德呢，你嗰种佢进攻同防卫都一体 噶啦，系啊，都可以噶，冇问题噶。好啦，咁但系咧就文在人咧又俾人问咯，喂，咁你使唔使整翻个战术核弹啊？啲人成日都咁讲，因为咧以前咧九十年代嗰阵时咧，其实喺韩国嗰阵时系有呢个战术核弹嘅， 系 嗰、那个年代 放弃晒啊嘛嗰时。 系啊，但系后来因为有阳光政策嗰类啲嘢啦，就慢慢有啲咩开城工业区啊，咁即系大家合作咗之后咧，就用嗰个策略咧去对付北韩啊嘛。 系啊， 咁所以咧就慢慢就冇咗呢个战术核武啦。咁但系文在人就讲，就佢哋咧都唔会谂住咧要开发任何核武器。或者戰術核武佢哋都唔會做嘅，咁佢亦覺得咧，其實朝鮮係唔應該行呢個方向咯。咁所以咧就覺得即係人哋係咁諗啦，就係、是、你如果唔整翻一啲核彈頭，或者一啲重型嘅彈頭，咁你點樣對抗到咧？係嘛？咁所以 Donald Trump 咧嗰日係咪有嚼嘅？嗰日咧鬧文在人，早少少嘅時候就話：，我係咪話咗你㗎啦？啲咪成個張伯倫嗰啲咪衰政政策，你衰嘢一定，你搞唔掂啊！即係笑佢啊！软弱无能咁咯，咁所以咧就其实几惨噶，我觉得文在 人要你 系啊，唔够硬啊。不过你见到佢咯，我都一把年纪啊，即系硬唔起都 仲要文人咁样，林思文 系啊，都硬唔起啊，正常哦，真系即系阴公，即系上一届都硬过佢哦。 佢个女人嚟， 女人都硬过佢，真系嘛，真系阴公女汉子。好啦，咁下一章咧，我哋就讲到咧，嗱、這、呢个早啲噶啦，其实咁啊早少少嘅时候咧，咁咧南韩咧就射咗一个叫金牛座导弹啊。嗱，大家睇图咁得呢个导弹啲样嘅啲似咩？ 有一次 V 一， 一次 V 一系嘛 ？V 一火箭。 嗱呢个就怀旧啲啦。你有冇觉得有似嗰啲啲巡航，即系我哋成讲啲巡翼火箭？ 但系呢只好似有接翼噶喎。 有啊，佢呢个都系飞嘅，即系有翼就可以飞咯。咁呢个都飞得OK 快嘅。咁呢个咧， 战斧啊， 翻唔翻战斧啊？呢、這个我又冇详细数据睇。咁但系咧呢个咧就叫金牛座咧，就德国同瑞典啊。合作研发嘅喎呢嚿嘢， 即系欧洲嘢嚟。 欧洲嘢嗱呢个反而唔系美国嘢喎， 系咯， 欧洲嘢嚟喎呢个。 战斧咯， 美国就战斧啦，但系美国战斧旧啲噶，呢、這个新啲噶，咁、 哦、 我再新少少嘅。咁今次呢个飞弹咧就试射咧个最大射程有500公里，其实几远噶都，即系以巡弋飞弹我算 OK 噶啦。咁、 okay、 咧就属于南韩咧，其实佢一个叫做杀伤链系统啊，即系其实佢有一个链状系统咧去部署所有嘢啦。咁咧基本上咧佢啲叫做咩咧就几为一体嗰啲嘅打击系统嚟嘅，系啦。咁而家咧就佢嘅最巴闭地方就系佢有好精确嘅打击能力，即系话咧佢嗰个误差啲人话咧得3米。 哇！ 你就唔知信唔信啊？ 即系就即系 好细好细， 即系带唔过间房。 即系基本上咧，我同 Alex 两个企埋啦。 系咯， 如果要射 Alex， 可能射中我咯。 哦，顶晒。 咁都系近到咁嘅啫， 都系一搣到啫。 但系其实我爆咧，你都死噶嘛。 死啦！ 所以冇关系，我想讲。咁所以咧，就呢个咧就依家南韩就叫做引入咗呢个嘢咧，就嗱佢哋有个咁嘅讲法噶。佢哋讲法就话，我哋无论系地对地，空对地，我哋都齐。嗱、 哦， 海对地咧就有美国嘅神盾级帮佢做嘛， 系， 所以其实佢就三位一体齐晒噶啦， 系， 即系叫做个防盗，咁啊再加埋咧萨德如果嚟紧启动，嗱萨德依家部署啫，系啦， 对海 部署啫，咁就点样对海啊？ 即系南韩冇对海飞弹啊？ 哦，对面都冇乜海军啦，唔使惊佢啦。咁、哦、所以咧就变咗咧呢件事咧就韩国觉得个防空系统咧佢测试晒，无论系空对地、地对地。咁海对地有美国帮佢啦，咁啊齐咯叫做齐张咯，咁所以就应该会好啲嘅。咁所以你话依家睇下金仔呢个古仔咧，就睇下佢再点样落去咯。咁啊，我相信都无线了噶啦呢件事都。 系 好啦，咁咧我哋咧就下一章咧讲到解放军，咁啊解放军咧就联合咗俄罗斯，咁啊做翻次叫海上联合2017嗱，呢个咧做咗好耐噶啦，嗱我冇记错咧就应该2015、2016、2017噶啦，今年咧起码都第三啦，可能有4年都唔奇，我就 每年呢个版本噶啦， 每年都系噶。每年 街霸咁每年一代， 系啊，咁咪每年升一代，即系好似 iPhone 咁咯。啱啱又出 i 8同 iX 系嘛， 系 啦又出。咁咧佢基本上咧佢呢个演习咧出啦。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咧，系咪俄罗斯咧喺另外有一个叫西方噶嘛？ 西方 另一个就西方2017， 好大镬喎嗰 个，好大镬啊！嗰、那个而家搞到， 而家搞到唔知佢系咪礼真， 唔知系咪礼真，仲有话普京会出席， 系咯， 可能出席。咁其实你普京出席咩意思呢？如君亲征即系咩意思咧？ 御驾亲征， 御驾亲征系咪即系代表战士呢？就真系唔知啦。咁但系咧，就呢个咧，俄罗斯嗰边军队发言人啊，马特维耶夫就话，今次咧呢个咧，中国海军舰队咧就会喺918，唔知点解特登拣918。918事变就会去到咧参加，即系去到海参崴嗰边啦，就会参加第二阶段嘅海上联合演习。咁今次咧演习咧做咩咧？主要咧都系做啲拯救啊、反潜啊嗰啲其他啲嘢啦吓。咁咧就 你睇到呢个演习咧，你亦都睇到咧，就系大陆同埋呢个俄罗斯咧，佢哋嗰个军事合作咧，嗰个趋势越嚟越紧密嘅。咁呢个咧，我哋都睇到就大陆同俄罗斯越走越埋咯。好啦，咁另一单咧就比较重磅消息。咁呢个消息咧就讲土耳其，因为咧大家知道土耳其佢本身其实系属于北约嘅盟国嚟噶嘛。咁佢就屬於北約最南邊嗰個嘅拱衛者嚟噶嘛，咁基本上佢就係守住咧中東嗰啲位，例如話伊拉克啦，舊陣時伊拉克啦，咁而家主要佢就睇住伊朗啦， 以前睇住俄羅斯蘇聯， 蘇聯係啦，咁但係就而家咧就主要一個包圍網啦，即係可以包住俄羅斯最南部嘅，但係咧最抵死就係佢竟然同俄羅斯買武器喎。咁正嘅正在咧，佢买咧就买俄罗斯一个好高级嘅武器叫 S-400 导弹系统。咁呢个系统咧，我想讲，我冇记错咧，全世界就得大陆有嘅啫。 S-400 就 SAM 啊，我哋叫做 S-400，SAM 唔系 S-400，SAM 你讲嗰个系 防空系统咯，佢都有防空系统嘅 SAM。 哦，好似系冇错，但系呢个 S-400 入面嗰个佢比较新少少系统。S-500我哋上次讲过就整紧啊嘛，就应该2019、2020会服役啊嘛。S-400就佢一最新嘅，咁呢个防导咧就。得大陆有嘅啫，如果佢出口啊，即系大陆 friend 啊嘛，同埋大陆有水嘛。俄罗斯咧依家就出口卖俾土耳其，咁啊土耳其咧，其实咧你可以咁谂，埃尔多安即系佢哋嗰个嘅总统同埋总理都系佢啦，系嘛。咁咧佢就话，依家咧引入咗，就已经俾咗第一笔钱，咁嚟紧咧就会将呢个咧纳入佢哋嗰个武器体系。咁但系就唔知道会唔会将 S-400咧就当埋佢哋北约入面嗰个防务体系，应该唔会嘅，因为你用美式噶嘛， 扣点扣得埋啊？ 系啦，理论上应该扣唔埋嘅，但系咧我哋咧就点谂咧？我哋就谂咧，土耳其买呢个咧就唔系为咗用嘅， 系 佢买呢个为你抄嘅， 抄 佢谂住咧攞呢个翻嚟咧就自己抄就 copy， 跟住慢慢咧就山寨。咁呢个就应该系土耳其嘅心意。 佢系咪惊美国佬之后反面唔卖俾佢啊？所以佢自己有自己嘅。 一套 先啊！ 其实咁嘅，土耳其呢个国家又似大陆嘅， 系 即系咧，佢又好有野心嘅，即系佢唔系净系想咧，臣服于美国或者俄罗斯体系，佢系想自己建立一个体系。 咁佢想重建翻个鄂图曼帝国啊？ 可能系昔日光辉嘅帝国之光辉。咁所以咧，就佢今次呢个咧，就系佢自己想买翻嚟揼嘅，应该，因为咧之前咧佢买过大陆嘅红旗九噶啦， 系。 咁大陸紅旗九嗰陣時咧就中標噶嘛，點知咧可能disclose 咗一啲嘅數據之後咧，佢後屘又唔要啦。 即係佢咁即係明偷嘢，信唔過？ 唔係，其實係偷嘢。 係咩？ 係偷嘢。 即係中國唔俾佢偷？ 唔係啊，係中國已經俾佢偷嗰啲嘢啦。 哦、okay ， 跟住人哋話我唔要你啦，咁咪算咯，冇辦法噶都係咪？ 哦 ，OK。 咁所以咧，其實我相信紅旗九當年有啲資料俾佢偷咗噶啦。 哦。 咁所以你而家再買 S-400，你會唔會到時又反口咧？然之后话攞咗你少数嘅啫，我又唔要咯，咁样唔知啊。咁同埋，你觉得会唔会美国喺后面其实有玩嘢咧？ 我觉得唔会。 玩俄罗斯咧？ 应该我觉得系真系土耳其只有自己一套嘅。 土耳其真系有自己一套嘅，呢、这个国家系真系好分裂嘅。好啦，咁我哋下一章咧就讲到法国海军喎。嗱，一个护卫舰咧就去咗呢度嘅卡达尔嗱，大家应该都知边度卡塔尔系嘛？ 卡塔尔即系之前中东闹搞到好大镬嗰度。 哇，好大镬喎！卡塔尔到依家都仲系俾人封锁， 俾人封锁围城咯，俾人 真系佢嘅航个领空俾人封锁，即系附近嘅航道封锁之后，即系都唔知点入去。 成个系啊，国家好似以前东柏林。 系啊，好鬼惨啊！即系直接一个无形嘅围墙围住佢咁样咯。咁所以咧，卡塔尔咧依家咧就不停咁咧同其他啲西方国家做紧军演噶。 系 啊，例如美国啦、土耳其啦，嗱土耳其同佢 friend 噶嘛。土耳其同佢 friend 嘅，伊朗同佢 friend 嘅。 哦， 点解咧？就系话咧，卡塔尔咪有个叫做咩半岛电视台嘅。 系 个半岛电视台，其实咧调翻转咧，就啲人就话佢哋会 support 伊朗同土耳其嗰啲，又话会 support 啲恐怖分子。 因为佢卡半岛电视台成日帮人爆料 嘅。系啊，成日爆料噶嘛，拉登嗰啲都有份上去噶嘛。 成日爆料系啊。 咁佢咪借机话卡塔尔咧就搞呢个恐怖活动嘅嘢啦。 系 咁啊，卡塔尔所以就好惨，成日俾呢啲咁嘅沙特阿拉伯系咪啊嗰啲国家为首咧就围。咁佢点算咧？基本上咧，佢依家咧就嗱，其实美国系唔会放弃卡塔尔嘅，因为咧卡塔尔咧应该系美国喺中东咧嗰个空军基地入面部署咧系最好嘅， 系， 所以咧基本上咧喺中东嘅军事部署咧好多时都系由卡塔尔咧嗰个空军基地嗰度出发嘅。 哇，即系变咗中心点嚟， 中心点啊！所以基本上咧长久一个地方驻扎啊嘛，你唔会轻易放弃，所以你有冇见咧美国会话卡塔尔？ 即系好似西柏林嗰阵时候。 喂，佢一定要挨住嘅呢个桥头堡嚟噶嘛？咁所以咧，你见咧美国咧迟早都出手啊！相信即系如果卡塔尔有事咧，咁啊美国唔会坐视不理。 都俾翻少压力俾啲沙特阿拉伯嗰啲啊！ 咁梗系啦，沙特阿拉伯细佬嚟，但系咁，美国又唔敢执得佢咁劲，因为沙特阿拉伯每年都要同美国买嘢噶嘛， 哇，百几亿咁买，咁你都系老细嚟噶嘛？ 系啊。 好啦，咁下一张咧，我哋又讲到台风喎，同埋呢个嘅 F35咧，喂，链手挂，知唔知？ 比利时又嚟啊！之前就奥地利，而家到比利时咯。 系啊，唔系奥地利咧，就之前系唔要台风之机，因为咧就太贵啦，维修顶唔顺， 系啊， 或者要更新啲太贵啦。咁咧就我哋有一次咧就讲过芬兰系咪啊？即芬蘭要換機啦，今次到比利時啦，咁咧比利時咧就嚟緊咧要換機，咁佢換咩機咧？因為咧佢而家嗰啲咧就 F16 嚟嘅， 係 好耐噶啦，嗰啲 F16 係啦，咁咧所以咧就應該要換，咁咧就理論上咧有三間公司咧會投標啊，一間咧就大家見到嘅F35 啦， 係 A 啦， 一間 A 嚟嘅應該，一個咧你見到嗰個就係颱風戰機，係 Eurofighter 係啦， 即 係 德國嗰部。 英国、德国嗰几个国家联合嗰部， 德国啦，作为主力。 系啦，跟住咧就仲有一架咧就系法国，大家记唔记得嗰部啊？ 哦， 阵风啊，三部。嗱，理论上咧，佢哋咧个国防部长咧就原本咧就话，喂，阵风好正咁讲噶，我唔知点解，系咪食过饭？ 即系想帮衬法国佬。 系咯，想帮衬，但系点知咧，去到最后入围咧，就竟然系剩翻呢两架，你见到啦，一架就系 F35。一架咧就系台风战机 ，OK 系啦。咁咧你话边部正咧？嗱，我哋之前都有 compare 过噶嘛。 系 咁咧，老实你话价钱就梗系台风平好多 啦。系啦，唔使引擎噶嘛。 系咪？因为台风咧，我相信啦，如果依家买嘅话咧，就应该系5-6千万一部啦。 系 6000万美金一部。如果你要买 F35啊，过亿啦， 系 即系过亿都随时。咁但系咧，依家好搞笑就系 F35咧报价咧就要1.5亿至1.6亿。 哇，咁同 F22都争得好近。 好哇 ，F22 已经升到去2.几亿啦。 点几亿啊嘛？但系嗰阵时谂咗一半价钱。 系啊， 咁啊， 都唔知点解即系去到咁紧要嘅价钱。咁依家点算咧？依家咧就应该系台风战机跑出嘅机会会大少少嘅。 系 系啦，咁但系当然冇人知啦。中间你话会唔会最后F35咧洛希马丁为咗想做生意咧就？间平间贱平啲，因为佢之前应承咗美国咧系1亿留下噶嘛， 系啊， 会唔会一样将单拼埋一齐，最后都1亿留下咧？喂，如果1亿留下就正过台风咯， 不过帮衬英斯啦， 帮衬英斯哦，英喂，其实比利时真系帮衬英斯都 OK， 啱咯，又细家细国又够用， 系啊，呢个但系英斯唔中选，点 解唔中啊？ 啊，真系呢、這个就耐人寻味啦， 比利时有钱得滞，我觉得。 可能有水得滞啊！ 有水得滞， 唉，真系好搞笑啊！呢个所以 考虑啲 cheap 嘢， 即系纯粹一买买贵嘢啦， 买买贵嘢。 好啦，另外呢个度大家好担心系咪呢个嘅 F35咧？其实几时可以上篮系咪啊？咁我哋就睇下呢一张啦。嗱， 系之前都有试 F18 啫，而家未试。 其实 F18 咧有试啦 ，F35 都有。咁咧今次咧就点咧？就要试呢个 F35 啦。咁大家知 F35 有三只型号噶嘛 ？F35 喺边度试先？喺福特级到豪顿试啊，定喺尼米兹级度试先？ 哦，今次咧我哋呢张咧就讲紧喺尼米兹。 尼米兹试过噶咯，已经好多片睇过，我哋喺 F35C 喺尼米兹飞噶咯。 系啊系啊，但系佢会不停试噶。 系咯，不停试。 系啊，佢不停试啊。佢今次咧，佢就会喺呢个林肯号啊。 系。 佢喺林肯号度试啦。咁佢试咩嘢咧？佢又首先要试弹射啦。 系啊。 佢又要试咩咧？要试嗰个着陆啦。 系。 咁啊，着陆系统就梗系个着陆系统咧，就梗系要用翻佢嗰个叫做新嗰个嘅拦阻索啦， 系啦系啦， 系啦咁啊降落，咁咧依家咧就点讲咧就话要用埋夜间，咁成件事咧拍埋咧就睇下一 work 唔 work， 我即系而家夜间试埋， 夜间要试埋嘅，系啦，咁其实咧佢我冇记错咧，佢卡尔文森号佢试过。 系 系啦，咁应该罗斯福号试过，咁就有好几个试，利米兹试过， 系 系啦，咁跟住就福特号试过啦， 系 咁啦，咁就好几个都试过噶啦，咁就佢哋据说就话2018咧有机会已经可以形成战斗力，咁我哋就即管睇下会唔会有机会， 即系话2018年嘅就会 F35C 就会上 有机会就 上利米兹级噶咯， 我估佢可能上福特级， 上 福特级。用电磁弹射， 但福特级而家未试 F35C 起飞嘛？ 福特级应该有试少少，但系应该就唔够成熟嘅。 系咯， 应该咧佢比较成熟就尼米兹级会成熟啲。 系咁试级啊？ 可能少量部署啦，我谂会少量部署。你觉得会唔会部署喺日本咧？我觉得就似会部署喺日本呢边咯。咁就可能系 列根号嗰啲咧。日本啊，应该似 吓。 咁啊，根号冇蓝噶 咯，根号冇蓝啊，列根号咯，因为佢 C 啊嘛，如果 B 咧就跟翻嗰啲直升机航母冇蓝啊，两栖攻击蓝啊，系啦，咁啊，我估就应该去日本呢边咯。 哇，其实美国嗰两栖攻击蓝都同航母蓝其实唔好大分别嘅， 唔大分别噶，即系如果你同辽宁号比，咁应该都有机会赢添啊。 系啊，好啦，咁另外咧就讲啲轻啲嘅消息啦，就讲下呢个咧洛基马丁咧， 石板弹弓刀咁啊， 好正喎！呢个咧个轻型管状无人机喎， 系咯，即系 你见唔见到呢个咧好幼啊？ 即系我成支管型弹出嚟，咁即系翼嗰啲就飞咗出嚟噶。 系啊，佢可以喺个管度射出嚟噶，好鬼正喎！咁你咩平台都得，甚至啲人话咧徒手发射，好似个弹弓咁射出都得噶。 系啊， 系啊，咁呢个名咧叫咩？叫 Outrider。 系， 咁咧个机翼咧，你见到咧佢接得噶。 系， 系啊，接得噶，佢仲可以点咧？好正个，你知唔知连潜艇都要射噶？ 潜射即系摆个管度弹出嚟， 好鬼过瘾噶！即系车又得，你摆手又得，佢咧基本上咧可以飞到几多咧？50节， 50节 即系讲紧你80几公里咯。咁一次可以飞2.5个钟，仲可以摆弹药，仲可以日头射、夜晚射都得。 哇！ 系啊，又可以收埋喺潜艇，你都几方便。 最紧要样就可以出去侦察啦，随时随。 系啊，嗱，你谂下系咪嗱？你摆喺车又得，你摆喺飞机又得，你摆喺航母舰又得，哇！你摆喺呢个嘅潜艇都得。 只系部飞机型嘅航拍啫。 哦，咁所以呢个好劲，飞机型航拍，咁佢又可以装埋武器，咁所以咧成件事咧就应该咧嚟紧咧佢会摆喺嗰啲军展度会俾大家睇到噶啦， 系 啦，咁所以咧就应该劲，咁啊嚟紧话年底咧就会有张订单咯，据说，咁啊睇下啦，咁呢个咧应该都系一个好大发展嚟，其实，好啦，咁咧就最后一张都讲埋啦，大陆啊，咁啊大陆，喂，大家有冇听过咧？大陆咧 launch 咗一样嘢叫做量子雷达啊？ 哇 ，condom 呢个字成日都系俾人滥用嘅， 即系讲好啲啊，讲唔得就叫 condom 啦。 哦，系啊 ，condom 系啊 ，condom。咁呢个咧量子啊，咁咧佢好过瘾嘅，佢咧有一个量子卫星咧打咗上天啊，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新闻啊？咁嗰个量子卫星据说系点咧？就话咧，如果你用到量子咧，你系做唔到干扰嘅， 系， 即系咧无论佢任何信息嘅话咧，你都干扰唔到佢，仲有你系偷唔到佢嘅信息噶，你截唔到嘅，你一截咧佢就会即断， 哦， 一断人哋就知。 Okay. 即系你冇得截嘅，咁呢个就话全世界最先进啦。 咁量子同量子电脑冇关系？ 我谂都有嘅，个原理应该差唔多嘅。 点解美国冇嘅？ 美国冇啊？唔知喎，真系呢、這个，因为大陆吹到好劲啊。 即系美国可能有，佢唔话你听有。 可能啦，有飞碟都唔攞出嚟啦，系咪先？系啊，咁咧就南华早报有讲吓，咁呢单消息嘅南华早报讲出嚟嘅，系啦。咁另外咧就喺大陆有个叫安徽商报，呢啲咧即系大家听下就算啦。咁咧理论上咧佢就讲俾你听咧，依家出咗量子有冇好处咧？量子咧佢咧已经可以令到佢咧好隐形，即系你探测唔到佢，佢探测到你喎。 系 啦，咁所以咧就变咗咧，依家嚟紧咧就可以令到成架潜艇咧就更潜，就你更加难发现到佢依家个潜艇发出嘅信息啦。 系， 咁啊睇下大陆系咪真可以做到咁劲咯？系啦，咁啊如果系做到咁劲嘅话，印度就第一个惊啦，因为佢依家成日出印度洋啊嘛。第二个惊系边个咧？就是、日本啦，因为日本好惊潜艇嘅。咁呢两个国家咧好忌啊，咁所以应该好好睇呢个系啦，量子潜艇。好，我哋今集嚟到呢度先。 Okay.